家笑口常开，用心把爱去灌溉，明天呢我们更厉害。主宰世界的舞台，跑得比那黑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